苦与乐也在两手之间，但我都想再探，听到掌声灿烂，随时仍然弄湿眼。我说我走过千个的驿站，怎么去盼这样过渡世间的暖冷。我笑每一次光影中独站，都敢走去是最难，不懂怎么去站，只将任界在盼缘分来又高歌多一晚。 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有刚刚我哋听嘅吕珊嘅《星光背后》啊。早晨，而家时间5:12啊。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有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系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同埋天气较凉啊。系啦，开始咧，朝头早起身咧，都有感觉清凉之意啊。而家21度。现时的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你的心痛。想谁又在叹息，是我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余晴卿的想念你。早晨，天文台都即系一路系预告定啦，啊嚟紧咧就会可能就有个冷风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嗰个温度嘅情况啊，咁样。咁其实咧，大家一路活咗咁耐嘅时候咧，咁一路都感觉到香港嘅天气点样咧，都系慢慢即系知道系适应噶啦。就算咧地球点样暖化嘅时候咧，嗰啲比较好热啊或者好冻嘅情况咧，你都会有感觉到嘅，就比较飘忽啲啦吓。咁啊，天文台就话咧，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会喺今明两日咧，为华南带嚟大致系晴朗同埋稍凉嘅天气。受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期广东沿岸嘅云量系增多，预料有一道冷风会喺本周后期横过华南沿岸。该区会有骤雨，气温会显著下降噶。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个天气情况啦。咁喺今日啦、听日啦，温度最低系21-27度，星期三最高都去到27度。礼拜四咧开始咧有啲雨啦，就系21-26度之间。而明显暂时见到个天气情况，礼拜五开始咧温度啊低啲啦，去到19度。咁今日咧就系话喺21度。而礼拜四就系去到19度，系暂时睇系2度嘅差别，即系最低嚟讲吓。但系最高嘅温度咧，慢慢见到佢减啦，最高咧就去到22度、22、23，就系呢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过去你疑虑困忧一处，似跌进无助情绪深渊。你有我传递幸福笑脸，给你撇去抑郁片片。我慨叹情事每天转变。更慨叹人在每刻变面，人同人如能互相挂念，关心变做温暖，开心伤心每一天，高高低低苦或甜，不管风霜陪你尽心意，天天分忧在身边。就算心内痴，就算苦痛交织，有我每天同相牵。愿你坚定信念，越过黑暗一天，笑看每天光辉现。方处茫茫然寻觅曙光在意，要确信凡事认清信念，光辉会觅得见，开心伤心每一天，高高低低苦或甜，不管风霜陪你尽心意，天天分忧在身边。就算心内痴，就算苦痛交织，有我每天同相牵。愿你坚定信念，越过黑暗一天，笑看每天光辉变。就算心内痴，就算苦痛交织，有我每天同相牵。历遍风雨锻炼，踏破险要山巅，理

人总会系学会长大，喺人生里边嘅高高低低，见过好多个风浪嘅时候，你有感受嘅时候，就系你有成长嘅时候啊！两分零钟之后到五点半钟，罗文嘅呢首经典金曲。 否世事常变， 家变 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我运变好运。生与你拥抱着永恒，生与你拥抱着永恒，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馆表示，驻白俄大使德拉克斯特应明斯克方面要求，已经离开白俄罗斯。大使馆没有透露白俄当局为何要求德拉克斯特离开，但白俄传媒报道，德拉克斯特因为从未和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冇向卢卡申科提交到任嘅国书，而被驱逐出境。虽然法国大使馆话德拉克斯特已经将国书副本交俾白俄外长，但白俄传媒话卢卡申科认为系被冷落。同多个欧盟国家一样，法国未有承认卢卡申科喺去年八月具争议嘅大选中胜出。欧盟和美国亦以白俄当局打压意见人士为由，对白俄政府实施制裁，令西方和白俄的关系恶化。印度西南部克拉拉邦暴雨引发水浸和山泥倾泻，死亡人数上升至26人，估计还有多人失踪。报道说暴雨从过去的星期五起加剧，导致河流泛滥和道路被浸。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在泥泞中搜查失踪者，军方亦协助运送物资。克拉拉邦首席部长指示相关部门救助灾民，总理莫迪向遇难者致哀。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暴雨从星期一起会显著减弱。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日见大家嘅时候系十月份嘅第三个星期一嘅开始啦。十月十八号，农历系九月十三日。我哋又要翻工，又要翻学，系重新去，又要整理自己嘅思绪啦。因为放咗日假嘅时候咧，咁大家可能有自己唔同嗰啲嘅活动，放完假啦，要集中翻精神咧，就系去喺你嘅工作里边啊，或者喺你翻学嗰个心态嗰度。星期六日或者有时咧系做一啲系令到你系轻松啊，忘却一啲紧张嘅一啲嘅节目。咁有时咧就系玩到咧会。一下个错觉就是哦，跟住今日礼拜几咧，要唔要翻学咧？咁有啲时候都会有稍微少少个混乱嘅时候，要清醒一下到底系放假定系翻学啊，翻工咁样吓。咁今日咧就系翻工嘅日子，翻学嘅日子啦吓。星期一嘅一开始，咁而喺呢个礼拜六咧，就系我哋中国嘅廿四节气霜降，亦都恰巧天文台都讲话开始啊有个冷风嚟啦。大家又要系话定俾自己听一个心理准备咧，天气会开始一路稍凉。我哋而家都仲系见到二字头嘅温度，咁系喺呢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开始会见翻啲一字头。当一字头嘅时候，就慢慢一路系褪落去啊。人任何嘢咧都系需要一啲嘅时间去适应。你去一份新工或者转一个新嘅学校嘅时候咧，都系要俾自己一个打醒十二分精神，要适应嗰个心态。但系有时咧，或者自己嗰个嘅惊啊，有少少又唔知点嘅时候嘅感觉咧，其实有时唔系好耐嘅啫。哦，原来你一去到嗰个环境，哦，都唔系想象中咁难。咁你又好快克服个环境，去投入嗰个环境啊。啱啱起身的你，同你讲声 Hi 早晨，又或者有啲朋友急急脚脚啦，要走啦，又要同你讲声拜拜。 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我。一声声有爱意存在 Love 尽吐内心声，说话涌出真爱，人为你，全为你，充满期待，未理会倾诉痴心应不应该，只知心里面意待爱与不爱，我的说话未会改，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一声 Hi， 一声 Bye， 我叫你一声声。心中都是爱， 低低呼，细细诉，心坎中都倾出美意与期待。为你露心声，每次显出痴爱，人为你，全为你，心里放开。心里面仪态，爱与不爱，我的说话未会改，我的心常为你而开，为你愿倾心，每日真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为你 心相爱，人为你，全为你，奉献自在。 一声 hi， 一声 bye， 汤正村黄以家，早晨早晨，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由五点钟开始到而家啦，五点搭八过少少，呢、这个节目会去到六点半钟，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咁啊，今日咧就礼拜一啦，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啦，正系影响广东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咧，听日咧都系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今日最高嘅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1度，湿度是72%，天气都是干燥了，开始我们要爱惜下自己的皮肤的手手脚脚，照顾好你自己，也都要照顾你要照顾的小朋友。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989年的年份的歌曲了， 呢首歌咧就李宗盛啊，当时咧就系啊，即系为陈淑桦而度身订造，塑造成都会女子心声嘅代言人，亦都将陈淑桦嘅歌唱事业系推向顶峰嘅。咁亦都将李宗盛自己咧就推向咗音乐教父嘅创作巅峰。呢首歌当时红遍亚洲地区，咁而喺香港啊，或者系亚洲好多地区嘅一啲嘅歌手啦吓，都有翻唱佢嘅歌曲，有庾澄庆啊、伍佰、林忆莲、王菲、梁静茹、周华健、郑中基、费玉清等等咧，都有唱过呢一首《梦醒时分》。咁而我哋香港嘅百变天后，我都系吓。百变天后佢都系好多变嘅 ，Sammy 郑秀文都有唱过呢首歌嘅粤语版，写词嘅系潘伟源，听过头先嘅国语版本，又睇下呢一首有啲咩感觉啊？ 谢少有独坐在荧幕对面，静看当天。虽忆你与我笑着录影时，应该亲爱多点。谢谢旧面貌、旧事、旧片段，伴我千千天竟不厌倦。等上重现你声音笑容，为何没法再做昨天？谢旧面貌、旧事、旧片段，伴我千千千景不厌倦，能上重现你声音笑容。 曲就是《梦醒时分》，陈淑桦，而刚刚你听的是郑秀文潘伟源所写的词，在90年的作品叫做《思念》。早晨，时间现在是5:51。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 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徐小凤。我朝头早的时候，其实呢我是不吃早餐的，我只是喝水而已。那我要等不知等几个钟我才会开胃。那么怎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我呢就觉得呢，你不要即刻醒咯，醒的时候呢最好慢一点咯，不要一跳跳起身那种醒法咯。如果可以自然醒梗是最好啦。当然你要咁早起身，你想自然醒就要早瞓噶啦。咁除咗呢一样咧，如果你问我有咩运动咧，其实我都系，我成日咧我都系行行企企嘅啫。呢个就系我嘅运动啦。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咧，间唔中我都会去行下山嘅，即系吸新鲜空气啦。如果系有啲咩烦嘅嘢咧，就最好咧都系瞓觉噶啦。瞓觉可以解决好多问题，第二朝早你系唔记得咗好多嘢嘅，同埋就算记得嘅话咧，佢都减轻咗好多嘅。我祝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系身体健康啦，清晨爽利啦。除咗清晨之外咧，精神都要爽利嘅，廿四小时都咁爽利。

国剧八三零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一个讲述乔家五兄弟姊妹嘅家庭故事。佢哋喺艰苦岁月入面彼此扶持，相依为命，展现平凡生活中嘅坚毅同美好。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喂，雨水！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成日听人讲书到用时方恨少，繁忙嘅都市人，你系唔系都想每日抽少少时间去增进自己嘅知识宝库？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语文字约会阅读平台，入面有唔同种类嘅文章俾你随意阅览，而且全部都有精彩嘅声音演绎，陪你一齐度过书中嘅悠闲时光。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觉醒来又是呢个第二日嘅开始啦，天光噶啦，咁而家6:00过后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0月18日，农历系9月13日，星期一。天文台一早亦都系话定我哋知天气开始凉噶啦，有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本港今朝早嘅天气系稍凉，大部分嘅地区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今日会是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是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是增多，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天气是较凉的。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现时时间6:1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间啦，喺钱佩庆身边嘅咧就系Dan叶君耀啊，早晨啊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朝早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啦吓？ 一种令人惊但系咧好有吸引力嘅蔬果。 唔通系榴莲？喂，唔系西方嘅植物嚟嘅、 啊，唔系榴莲，系辣椒啊！ 哦， 佢哋嘅始祖咧，相信系来自墨西哥嘅，经过西班牙统治咧，再传遍至欧洲。 咁辣椒又点样传到去亚洲呢？ 多得葡萄牙商人啊，十五世纪末期佢哋将呢种贵价食材呢带到印度，然后就散布亚洲各地啦。 喂，点解无啦啦要介绍辣椒呢？ 嗱，话说有一次呢，就一个泰国嘅菜馆呢，就叫咗碗辣沙汤底嘅金边粉。一边食呢，嗰块面啊同个头呢，个头壳顶呢，哇，一路飙汗。 红卜卜啦。 我唔知有冇红，我冇照镜啦，但係出晒汗。咁啊，碗面咧都未食完一半啊，我面前嗰杯泰式嘅冻奶茶已经饮晒啦，系啦，哇，辣到我飞起，咁啊，睇落碗汤冇乜特别啦，嗰啲红色辣椒皮嘅碎咧，好似芝麻咁细粒啫，点解会咁辣嘅咧？啊，当然，咁啊，呢碗辣沙汤底咁辣咧，辣椒唔系主因，唔系主要食材啊，但系咧，我忽发奇想咧，就好似八月头介绍蚊一样啦。征服唔到你，我都要了解你。清楚之后呢，下次食辣椒除咗用嚟折磨自己呢，我都要食得有意义。 我呢就唔会用嚟折磨自己啦，我好怕辣㗎。啊，但係点解辣椒会咁辣㗎啦？ 辣椒嘅辣呢源于入面嘅辣椒素啊。辣椒需要呢种化合物呢先至可以播种嘅。 播种？辣椒咁辣，动物唔敢食㗎啦，又点样帮佢将啲种子散落去唔同地方度播种呢？ 嗱，似你所讲嘅动物呢，应该只限于哺乳类动物，当然包括人类啦，先会感受到辣椒嘅辣嘅。 你咁样讲，唔通有啲动物食唔到辣椒嘅辣？ 雀仔食唔到，嗱，佢哋食辣椒嘅种子呢係感受唔到辣椒嘅辣嘅。所以呢，辣椒嘅辣呢本身係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啊。一方面防止昆虫咧，将啲真菌咧就放喺辣椒度生长，因为咧一旦真菌进入植物啦，就破坏种子，种子咧就难以传宗接代噶啦。 咁另一方面系咩？ 辣椒嘅辣用嚟驱赶哺乳类动物，尤其草食动物，例如人啊、猿猴啊、牛啊咁嘅。 咁点解系呢啲动物呢？ 因为佢哋嘅活动范围有限，咁亦即系咧播种嘅范围咧亦都有限。相反，雀仔唔同啦，周围飞，仲要飞得好远啊！辣椒要播种咧，雀仔信得过。 咁即系话，辣椒演化到拥有辣椒素，哺乳类动物先至感受到，而雀仔咧就冇感觉嘅。辣椒咧，无非都系想播种。咁日常生活接触到嘅辣椒同其他动物嘅关系，真系能够反映出大自然嘅奥妙啊！ 嗱，辣椒同其他植物唔同啊，佢哋嘅自我保护机制咧，就越成熟就越强嘅。 咦，人哋话咧，姜系越老越辣噶嘛，咁辣椒都系，系越老越辣系咪啊？ 冇错，咁就避免咧雀仔以外嘅其他动物争住去食咧特别多种子嘅成熟辣椒啦。啊，换句话讲，将最宝贵嘅种子咧留俾雀仔食。啊，仲有啊，我发现咧，我哋平时成日讲话甜酸苦辣啊嘛，当中嘅辣咧，从科学角度观察咧，其实唔属于一种味道嚟嘅。 吓，辣味唔系一种味道，但系嗰种味觉咧又真系好真实噶、哦。你都话啦，嗰碗辣沙汤面咧，食到你满头大汗啊嘛。 啊，嗰种生理反应咧，当然系真啦。但系所谓辣味咧，只系刺激到我哋身体嘅 pain receptor， 即系痛楚受体啊。 咁即系点咧？ 嗱，当我哋食辣椒啦，辣椒里面嘅辣椒素会黐住口腔里面嘅 TRPV1 受体，而呢种受体咧会传递啲信息咧去我哋个脑嘅，令我哋个脑咧以为我哋体温过热，从而咧他着我哋咧满布身体数百万计嘅汗腺不停出汗。 哦，咁就系用嚟冷却我哋嘅身体系嘛？所以咧食辣嘢咧就会成头大汗。咁但系点解明知系辣系痛，而我哋又会继续食？系咪想尝试去克服嗰种痛感啦？ 嗱，应付痛感咧，我哋个脑咧会释放安多芬啊。 哦，唔系，即系好似即系食黑朱古力咁样啦吓，令到我哋嘅脑产生嘅嗰种物质，从而感觉快乐。 嗱，释放安多芬咧，其实系阻止神经线咧传达痛楚信息嘅。根本咧就系我哋身体咧舒缓痛楚嘅自然机制啊！ 咁点解明知系辣， 我哋都要繼續食啦， 因為辣椒素咧，令我哋嘅身體咧釋放多巴胺，另一種物質啦，俾到我哋快感，所以咧食辣嘢咧會感覺良好，唔係毫無根據嘅，亦都唔係主觀感覺，而係正常生理反應嚟嘅。仲有啊，當我哋不斷進食辣椒素咧，口腔入面嘅受體咧反應會變得遲鈍，更難咧去感受到痛感嘅，亦間接令辣嘅食物咧更容易入口。 啊，讲到呢度咧，我啊谂起啊，点解啲人话食辣嘢咧，你想冇咁辛苦咧？有人话咧，饮鲜奶好啲啊，唔好饮水啊。但系有咩根据？你知唔知啦？ 辣椒素咧唔系太会溶喺水里面，相反，酒精同埋油咧较为容易中和辣椒素啊。可惜大部分酒精饮品嘅微量酒精咧，根本就做唔到稀释辣椒素嘅作用。牛奶就唔同啦，入面有种蛋白质咧，叫做酪蛋白。咁咧佢哋会分解同埋包围咧肥嘟嘟嘅辣椒素分子啊，成功冲走佢哋之余咧，仲可以防止佢哋咧继续刺激口腔入面嘅受体。所以咧食辣嘢饮牛奶舒缓咧，唔系迷信，有科学根据嘅。 咁如果下次我想尝试下食好辣嘅感觉咧，一定要预备咗杯牛奶喺度先吓，仲要冻嘅，好似好饮啲咁样系嘛，即系起码解辣啦感觉。咁咧就可以尽情投入你所讲嗰个辣椒嘅世界啦。Dan 呢次你都俾咗个 tips 我，同埋俾咗啲 tips 听众朋友可以尝试下咁做。你之前咧都介绍好多名人传记啦，都系话根据一本儿童漫画故事书噶嘛，咁今次你介绍辣椒个内容好丰富同埋好科学，据我所知咧，撰写人咧系一个小朋友仔嚟，系嘛？ 系啊，嗱，今集讲辣椒嘅内容咧，大部分系来自英国一个科学网站嘅，而营运咧系依靠一班咧有追求真理精神嘅小朋友。 咁而呢个网站仲系免费嘅添，不如讲讲个网站，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又可以去追寻啦吓。 The Oxford Scientist 牛津科學家是一本為牛津大學撰寫由學生營運的科學雜誌，標榜一直堅持編輯自主，沒有收取影子企業贊助，沒有為財團歌功頌德的，一心免費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網民用科學解答難題。 咁以前有讲过嘅系一啲咩题目啊？ 嗱，啱啱分享嘅辣椒科学啦，影相能否摄取我哋嘅灵魂呢？同埋盘尼西林点样影响现代医学等等。 都几有趣喎啲题目吓。 嗱，正话讲辣椒嘅原文咧，撰写人咧只系个十几岁嘅小朋友咋。 哇，咁大家如果想睇下呢个小朋友嘅原文，可以点样揾到咧？ 嗱，可以试下输入 The Science of a Chili， 即系辣椒啦 ，Chili， 再加埋呢个小朋友嘅姓名。Agarwal 一个印度的姓Aggarwal， 咁就会揾到㗎啦。 嗱，今日介绍嘅辣椒呢喺歌个方面有啲咩可以配合到好似感觉系辣㗎啦。 一场呢相信系史上最火辣嘅古典乐演奏啊。 唔通喺沙漠嗰度表演 哦，系都冇咁辛苦啊，而系丹麦国家室内乐团。表演之前咧，每名乐手包括指挥家咧，喺个袋口里边咧攞出一条辣椒， 做咩啊？ 即刻摆入口。 吓， 食完咧先至正式开始演奏啊！ 吓，咁咪好辛苦，好辣噶、哦。 嗱，有啲乐手咧系一边流住泪咧，一边拉住提琴嘅，中途咧系冇机会饮水。但系佢哋仍然有出色嘅表现。 咁呢首歌嘅时间会唔会好长，令到佢哋好辛苦嘅咧？ 啊，大概两分钟到啦，嗱，都攞命噶。嗱，演奏结束之后咧，大家会听到咧，佢哋不停咁咳，听落都心痛啊。 其实咧，你俾我嘅时候咧，我都已经睇咗先啦，睇咗你嘅表演啊。我见到佢哋真系喺开场嘅时候，个个就嚼咗个辣椒先，然之后就开始演奏，慢慢李辣嗰啲辣味嚟到啦，见到有啲咧就系流住眼泪咁，有啲顶唔顺咧就抹一抹，用个袖口抹一抹眼，咁辛苦嘅样子咧都见到晒，但系好佢哋虽然系咁样样，都冇影响佢哋嗰个专业表演，系仍然系拉得好好，冇走音嘅吓。 咁啊，即系交足气啊嘛。 系啦， 呢首咧丹麦古典音乐喺北欧三国咧。

清晨爽利，钱佩兴。 祝身体好，男儿当自强，女儿都要当自强啊！差不多结束我哋嘅节目啦，多谢你收听今朝清晨爽利。听日星期二翻嚟，我哋有崔兆汉博士嘅养生之道啊！咁啊，听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连同加拿大护卫舰温尼伯号 在过去的星期四和星期五通过台湾海峡，以展现美国和盟友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指美加勾连挑衅、搅局之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匈牙利反对派初选，保守派市长扎伊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将会代表反对派在明年大选入面挑战总理欧尔班。初选由六个反对派政党举办，缺少政党联系的扎伊在第二轮投票以57-43的优势击败左翼民主联盟的多布雷夫。扎伊表示，国民不单止想取代欧尔班或者他所属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而是想要一个新、更廉洁和诚实的匈牙利。多布雷夫承认落败，表明会支持扎伊，呼吁反对派团结一致。扎伊在上个月首轮初选入面只是位居第三，但他成功说服排第二的自由派布达佩斯市长卡拉克索尼退出，并得到对方支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扬言要废除国内的卖淫活动。桑切斯在东部城市亚伦西亚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强调政府推出的政策，例如更严格的家庭暴力法和提高最低工资，是为了协助国家进步。而在今次大会上，他将会履行一项承诺，推进废除奴役妇女的卖淫活动。在目前情况下，只要卖淫不是发生在公共场合，自愿提供有偿性服务的人不会被惩罚。桑切斯所属的社会党在2019年的选举宣言中曾经提出要禁止卖淫，被视为是为了争取更多女性选民支持，但政府至今未提出任何立法措施。伊朗一名议员透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将于星期四恢复会谈。一名伊朗议员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闭门会面之后，引述对方指4+1会谈将于星期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恢复。他所指的是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和俄罗斯，加上德国。欧盟暂时未证实消息，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日前透露，准备好在布鲁塞尔和伊朗领导层会面，以便恢复会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星期三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天气较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有工会趁寻日国际消除贫困日提出减贫的建议，包括最低工资一年一检，并且向高利润企业征收17.5%的利得税。亦都有关注基层儿童组织，指30%基层家庭学童屋企不可以上网，在疫情下上网课有困难，建议教育局提供协助，留意。